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系准时埋位收睇风云歌，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on 同埋白伟聪，我哋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同埋感谢各位继续嘅加入嘅。咁啊，举世瞩目嘅长和出售巴拿马运油港口，连同啊23个国家共43个啊货柜码头啊嘅超级嘅事件咧，就仍然咧而家咧系啊正在咧未解决，不过咧就倒数计时，因为根据彭博啊嘅报道咧，4月2日之前咧，长和据说咧系会系签署嘅，不会理会任何外来啊政治势力嘅干扰，只不过最新啊嘅。发展呢就似乎就係、是、有消息呢有透露，就特区政府呢比较紧张，就终于係出头呢正在私下呢係同黄长和呢喺度倾偈，希望搵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嘅方式呢嚟到解决。到底呢个双方接受嘅係乜嘢方式呢？好简单啫，就是、价高者得囉，係咪？因为呢近日嚟中国商务部呢个国务院嘅一名嘅叫做研究院，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的副所长，这些是高级的专家白明，就是大陆的百度那里写一篇文章，他声称无意用高尚的道德来评价李家出售巴拿马运河两个港口的行为。他说卖港口经营权当然可以，这个呢就已经有点温和了，但要符合商业逻辑。跟住呢位白明话，佢话呢长和冇采用全球招标价高者得嘅方式，反而短平快与贝莱德呢达成出售协议。呢位副所长呢就质疑是否呢是符合商业逻辑咁解。商业逻辑嘅问题呢我哋一阵呢再探讨。咁而家你觉得阿鲍生特区政府呢私下同长和解决，其实我哋一早都讲咗啦。呢啲危机你应该一早预见啦嘛。佢出售啊！呢个港口已经系7个月前之时嘅事啦。乜你而家身为特首完全唔知嘅咩？喺殖民地时代，你觉得港督啊喺个港督府下边怡和同埋汇丰啊，佢哋嘅一举一动影响香港啊嗰个命脉重大嘅商业决策，港督同埋布政府布政司会唔知咩？呢啲咪就系港人治港咧，佢教俾人嘅评价为不知所谓啊！唔好讲话政治上你系向边啲阿爷叩头，就系呢啲咁重大嘅呢个香港嗰个关于你自称为国际商贸城市呢啲起码嘅入门嘅管治嘅常识似乎都不对比。你要大陆嗰度出到声，仲要系一张喺屋村嗰度周街派嘅大公报署名文章，系嚟到呢用一隻战狼暴力嘅语言嚟到喝骂。你特区政府先做嘢，呢、这个唔啱睇统嘅，你知唔知啊？唔系话你唔应该咧，系闩门同佢倾，你一早应该咁做，而一个次序咧系好肉酸啊，系咪啊，鲍生？ 系啊，你提及咧彭博嘅消息咧，佢话而家特区政府咧正和呢个长和咧商讨合理解决方法。咁啊，当然啦，我就算做唔做到啊，李家超啊都要咧扮做噶嘛。如果唔系，咁真係交唔到差啦。不过据彭博嘅报道呢仲有一句喎，但是方案有限喎，即係话呢解决但尝试，但係呢冇咩 option， 即係话冇咩选择。咁其实有咩选择啫？我好早已经讲咗啦，上策就係动用呢个国企民企嘅财团，或者再伙同返其他俄罗斯又好北韩又好组成嘅呢个大财团，同阿李生用高价就抢购佢嘅43个港口，咁呢个就最好嘅解决方法啦。在商言商，李生就可以呢就全身而退，咁佢又赚多啲钱。不过呢个当然啦，喺我口中讲出嚟，咁啊梗系即系天方夜谭啦，因为我都唔系识做呢啲大雕嘅人啊嘛。咁啊，但系我用逻辑推演，即使中资呢有咁嘅意思，我当佢筹到期揾到200多亿。但系里面牵涉嘅港口咧，唔系净系巴拿马嗰两个，仲有其他欧洲各地，包括非洲等嘅港口。呢啲港口系属于唔同嘅国家，唔同国家有唔同嘅法规。如果中资咁样去收购43个港口咧，嗱， 中資啊，唔係啊香港嘅李嘉誠啊，咁而掌握個經營權，咁而家全球啊差唔多有100個港口咧，中資咧國企咧都投資或者擁有嘅經營股份。咁咁嘅情況之下咧，牽涉到其他國家嘅法規，容唔容許中國嘅資金可以咁樣大規模控制全球百幾個港口咧？嗱，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即使有錢，即使有意，但背後貝羅德集團或者其他國家都未必容許咁樣做呢個嘅收購。所以點解叫方案有限呢？其實呢個上策咧，都只不過係理想中嘅啫，因為實際上。就算你有钱都不是恶晒的。不卖给你就不卖给你。不给你经营就不给你经营。Donald Trump 就是这样的人。Donald Trump 都打晒开口牌，就是不容许这个巴拿马港口一旦成为中国利用来控制美国的船运的一个工具。既然一个战略的位置不是你抢就我夺的啦。既然你又不 出不到钱。又冇咁嘅關係，咁今時今日去到而家都幾多號啊？而家都已經28號、29號啦，咁仲有咩時間咧？短短幾日，呢個特區政府如果用翻特區政府嘅往績嘅能力啊，搞個垃圾徵費啊，都搞到塌 Q 啦！呢個垃圾袋都搞唔掂，200多億美金嘅大雕牽涉全球43個港口，你信唔信香港特區政府啊有咁嘅人才同埋能力啊？可以啊，咁样回天呢、啊、 我唔信咯，我唔信咯。正如你话，到呢个地步，你估你出得高价，人哋肯卖俾你啊？你唔好唔记得啊，好多一种理论咧，就系话哦，你中国如果条气唔顺，你咪出高价，咪喺李嘉诚嗰度买咗佢咯。啊，而家问题唔系净系买咗巴拿马，就算系巴拿马运河港口都要由巴拿马政府批啊，唔系话有钱买都得噶。如果唔系全球好多地下黑金集团啊，例如话嗰啲贩毒集团啊，贩卖非法贩卖人口啊，经纪浸洗白咗啊，喺沙地阿拉伯嗰处啊，杜拜啊咁样样咧，整间公司嚟买都得啦，系嘛？讲呢啲说话嘅人系冇常识嘅，就喂，唔好唔记得，你首先巴拿马政府肯卖俾任何人先，佢而家巴拿马政府咧喺后边系最决定性嘅力量，就系点解俾面贝莱德？点解避免啊？呢个 Aponte 就系因为佢一间系美国啊嘅基金公司，一间咧就系意大利啊西方文明国家。我要强调呢个啊嘅集团啊嘅一个航运啊，一个咧跨国嘅企业。你要啊个账面要靓仔噶，即系你喺海港城啊租嗰啲铺啊，九仓拥有噶。啊，而家你话喂嗰度间间系租俾名牌噶，唔系 Chanel 就 Gucci 啊。唔系 Gucci 咧，就系、是、啊呢、這个咧，起码系都要咧米芝莲啊嘅餐厅啊，法国、意大利啊，唔系话你大陆有个咧民间大妈做咗全国啊，叫洗脚皇后，然后有100亿嘅身家，你落到嚟揸住啲钱走入去海港城问啊吴光正，我要呢间铺位攞嚟做咩？人哋要英文问你啊，攞嚟做按摩洗脚，呢、這个几多钱租啊？我呢度200万一个月嘅。嗱，我而家俾够400万，唔系你俾够400万就有啦。你唔靓仔啊，你影衰我成个海港城乃至尖沙咀广东道啊，呢个高贵形象啊，系嘛？呢啲喺香港你做开地产同埋租铺啊，系人都知啊。你而家睇下黄泥涌道啊，电车站啊，电车路啊，一路过去啊，系几十年嘅 old money， 旧嘅业主拥有嗰啲地铺系咩啊？卖啊水晶灯啦。意大利家私啦，啊几十年如一日噶，而家嗰处全部吉晒啊！点解啊？因为佢唔租啊，因为嗰啲拥有呢啲铺头啊嘅业主系几十年上晒岸啊！啊，你嗰啲大妈杀入去攞嚟足浴啊、按摩啊，系嘛？或者喺嗰度整火锅啊，你啊试下啦，系嘛？系唔会租俾你呢啲啊商业常识喺特区咧，竟然冇人知。嗱，举个例。如果你特区政府可以做嘅咩呢？阿爷话而家佢得罪你嘅阿爷啊，我得罪美国，佢啊唔可以交易啊。咁不如由啊香港特区政府一个储备嗰度啊，1400亿啫。你而家仲有几多啊？5000多亿，好似话够使3年啊。你咪用1400亿以香港特区政府嘅名义由你杀起佢咯。你睇得唔得？以前就得。因为以前咧系英国管治嘅殖民地，香港咧 是一个被西方包括美国认可啊的咧国际文明咧嘅世界其中嘅一员。不过好可惜，你而家已经咧系正式融入大湾区，你系实行紧咧呢个港版国安法。美国政府咧过去啊五年来屡劝不改，顶风作案，叫你咧唔好黐得咁埋，喺政治上边咧系行翻联合国人权宪章啊，遵守翻人权自由，同埋仲要按照基本法嚟到咧系管治，但系你唔听啊嘛，唔听咧，佢已经立咗种种嘅法案咧，系准备制裁香港。所以你而家中国特区政府就算话自己有钱啊，系去收购巴拿马运河嗰个港口都唔得，因为美国政府不准。之但系说话又讲翻转头，如果你啊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啊近年嗰个管治，是可以令到国际投资者包括美国政府和国会信服你是一个呢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真正实行一国两制的城市。咁长和买咗码头就不会有事啦。是吧，卢比奥就不会说长和管有呢个巴拿马运河码头即是中国管有啦，是不是长和其实是跟中国没有任何政治关系的。佢不过喺大陆都有生意㗎嘛 ,HSBC 佢有生意啦。贝莱德喺大陆够有好多投资啦。腾讯阿里巴巴。咁你见唔见美国政府话贝莱德就系中国嗰隻长臂呢冇咁讲㗎嘛。点解话长和系呢就是、因为长和呢系植根于中国香港特区。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就自从林郑月娥或者梁振英以来嘅所作所为已经令到美国将中国香港特区抌咗个印，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咧，覆巢之下就安有言论，长和就变咗牺牲品咯，系嘛？所以你有种你就买，你可以上诉嘅。喂，既然系咁，美国嘅迪士尼啊，点解你仲喺印澳开呢？我特区政府都仲系同迪士尼火拍紧噶。系啊，你问得好，迪士尼得，迪士尼肯，唔等于话贝莱德肯。贝莱德肯未必话等于 Donald Trump 肯。而家 Donald Trump 同贝莱德卢比奥话肯，之但系迪士尼咧 ，Donald Trump 不感兴趣，你咪继续喺嗰度黐埋啊，同美国佬一齐同床共枕咯，又睇下瞓得几耐。而家就系呢个咧，一个$100万嘅答案，你有咩方案啊？可以讲下冇噃，系嘛？至于呢个叫白明嘅中国呢个国务院嘅专家讲得好少，佢话你唔攞出嚟做咧，唔攞出嚟招标，唔攞出嚟招标系长和嘅权力同埋自由。一般嚟讲，攞出嚟招标嘅咧系政府，譬如话特区政府嗰啲土地喺呢个天水围又好，上水嘅粉岭又好，佢攞出嚟卖，因为有好多间地产商所以咧佢要为咗要得到更高嘅价格。呢、这个目的咧系保障纳税人嘅利益，所以佢攞出嚟招标。长和虽然系上市，喺开曼群岛上市，佢招唔招标唔关你事。佢中意嘅可以卖翻俾一间平啲嘅。所以你咁样问咧，系叫做完全都系冇常识。你喺大陆啊卖土地，你有冇招标啊？你喺大陆啊嗰啲，我问你嗰啲腾讯啊，系嘛？阿里巴巴啊，系嘛？佢哋走去买嘢嗰阵时候，有冇招标啊？系有冇叫香港人去投资啊？南沙嗰阵时系20年前啊，广州出边啊，嗰度又话投资你都系俾博英东啊，你有冇招标啊？乜老凤要招标咧？只要话唔符合商业逻辑，好笑啦！有咩商业逻辑啊？喂，动态清零，你封晒成个上海，讲到明系政治压倒一切，又系边样嘅商业逻辑？系嘛？叫咗你唔好，中国香港特区又系嗰阵时系动态清零，系政治压倒一切。你自己话噶嘛？不惜任何经济代价，要将动态清零坚持实行到底。咁又边一家嘅商业逻辑呢？即系最好笑嘅就系中国一个呢啲咁嘅叫做商务干部喺度同人讲紧商业逻辑，喺度讲紧乜嘢叫自由市场经济同埋招标。除咗先系笑话，系咪？ 除咗企业有佢哋嘅自由啊，选唔选择招标，定系佢哋根据咧以往合作嘅经验 對手的相遇等等去決定一個交易之外，其實特區政府以往就算在土地上面他們都有不招標的經驗，最簡單就是尖東那個海邊旁的發展，當時就是將它就給了新世界，亦都引起其他地產商不滿的，不過不出聲或者是叫做暗中不滿，就不敢跟特區政府就叫反面的解釋嘛。咁當時一樣是冇招標的。嗱，呢啲例子其實好多嘅。嗱，當然有好多嘅理由同解釋啦。咁如果一個政府因為根據嗰個公平嘅原則啊，或者因為牽涉到嗰個利益係公帑啊嘛，因為屬於所有市民噶嘛，咁你招標嗰個理據咧就會大啲。咁既然政府都有例外，咁個商業機構更加係唔需要完全遵守呢個招標嘅要求啦，係嘛？所以今次呢篇文章里面咧，就真系估唔到啊，系一个好低级嘅错误，亦都系混淆咗视听咯。 啊，呢位叫白明嘅咧，望落都似知识分子。佢写篇文章，佢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啱啊！我们无意用高尚的道德来评价李家出售马兰马两港口的行为。希望你记住呢句说话，无意用高尚的道德啊，系嚟到要求。啊！啲愛國啊，喺你嘅口中算唔算高尚道德咧？如果你無意咧，你就 drop 咗呢啲咧，話背叛啊、13亿人民啊呢啲咧咁高尚同埋虛無啊嘅要求係嘛？佢話賣港口經營權當然可以啊，同意，但要符合商業邏輯，商業邏輯先係爭議嘅地方係嘛？佢話咧要咧短平快地與貝萊德達成出售協議，咁你點知短？你點知係平？啊、快就见仁见智。啊、你当中唔出手啊，去自古啊，系咪你自己出手慢啫？你怪人快系咪啊？又有咩用呢、啊、再讲翻转头，就算你有中资，有揾白手套啊，又好自己又好中远中国远洋啊，中国船舶，你而家就算集齐钱走去买咧，都太迟。嗱、啊，你除非咁啦，你可以用贝莱德做杠杆。我哋上两集已经读出咧，贝莱德喺中国啊啲庞大嘅企业，腾讯、阿里巴巴、美团啊，系咧最大嘅外资嘅股东。你就叫贝莱德啊，私底下你叫中国总理李强又好，系嘛？更加高又好，即刻召贝莱德嘅老细嚟北京。你话嗱，你同佢签咗先1400亿，系嘛？等阿李嘉诚咧收咗钱，我哋唔再追究。跟住我哋用1500亿啊嘅港币咧，向你买，等你赚100亿。咁咧 ，Donald Trump 肯定好，点解要俾你赚100亿咧？嗰度公关费包埋咧，你系同 Donald Trump 同卢比奥咧，系申请到一个咧批准权。啊，你有咁嘅本事，你咪叫贝莱德去做咯，系陈亚式咁啊，一家便宜两家着咯。你又可以系用多少少钱？唔需要去为难李嘉诚两仔爷，李嘉诚嘅长和系 complete 咗个 deal， 系卖俾贝莱德同埋阿 Ponty， 然后贝莱德其实系做中间人，左手交右手，用1500亿、1600亿、1700亿都好，卖翻俾你中国任何指定嘅企业，咁你做唔做得到啊？又或者你做唔到啊？叫特区政府李家超做啊？李家超做唔到啊？你咪叫啊？是拥有美国和中国啊这两大国的好劲的网络啊的董建华伯伯起身帮你做咯，是不是他后面穿针引线他得的办法总比问题多。 另外我们不妨看看市场的反应啦，不是什么市场，就是最简单长和股票的市场。咁在之前呢，大约一个星期前呢，消息传来中方的不满或者习近平震怒这个消息呢，的而且確影響了長和的股價，就去到43元左右的上落啦。但是跟住落嚟呢個禮拜去到今日呢，已經上翻去成45元到46啦。中間可能仲有少少嘅上落。咁但係總體嚟講咧，就已經恢復翻以往收復失地。咁即係話市場對於成個長和嘅交易咧係持樂觀態度。或者有啲部分可能已經有一啲利好嘅消息啦。咁如果調轉啊，交易唔成，或者係中方嘅封殺，咁應該呢個股票市場咧一早春江水暖鴨先知，啲客户甚至散户咧已經掉貨走啦。咁但係而家唔係，而家上翻去，而家睇圖表嘅趨勢咧， 仲係節節上升喎。咁所以我真係覺得咧，今次咧呢個交易咧係應該係嚇順利完成噶啦。 呢個特首李家超話喎，佢話長和呢個交易咧，佢係引起爭議嘅。你使咩理引起爭議啫？股價而家呢個唔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咯。股價是檢驗啊，市場啊，係對呢件事嘅態度嘅唯一標準咯，係咪？ 啲人話身體最誠實啊嘛，咁啊股價最誠實噶啦，因為股價你都唔能夠個別人士能夠咁容易操控得到，係嘛？ 所以呢句新嘅説話叫在商不言商，啊，即係任你講曬。呢、這個世界當然係在商言商，點個在商不言商？如果你話後邊係政治敏感，你自己拆點佢。正如啊，呢、這個國際經濟顧問王岩所講。国防外交根据基本法，唔系属于中国香港特区任何人，包括特首啊，啊佢嗰个权利或者义务，咁你咪叫贝莱德咯？贝莱德系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啊最近呢个李强咧系高举行呢个叫高层啊，啊经济会议有冇贝莱德份咧？系、啊、应该有噶噃，你咪嗱嗱声打两个电话同佢讲。不过可惜，贝莱德最新嘅消息咧就传啦。傳出咧，佢已經出售喺上海佢最大嘅嗰個地產項目，就叫做中港匯大廈，喺長壽路樓高27層，係嘛？佢用幾多錢出售呢？大鑊啦，係嘛？就係咧，1.2亿嘅美金，呢個咧大廈，9亿嘅人民幣，9亿人民幣咧，而家人哋出售。上海喺陆家嘴啊，呢、這个咧黄浦江边一个咧系最劲嘅商业大厦。呢、這个咧中港汇大厦好出名嘅，由于佢咧系呢个贝莱德咧系持有啊，佢出售个价格比佢个2017-18年咁上下买入咧系少咗1/3，即系话就连贝莱德都冇鞋玩劇走。李强咧喺国务院喺北京咧喺度猛咁吹鸡打锣咧系一回事，贝莱德喺上海咧系同样走，而且而家上海嘅外资抛售物业啊，吓嗰个数额咧系达到连续第4年啊，系嘛系出不敷入啊，入不敷出，所以嗱呢个你睇下贝莱德咧就已经系投紧票啦，系嘛？ 中国有句老话咧，叫资本为王，就系咁解啦。边个拥有资本咧，佢就系king，佢就可以话事。啊，虽然你话政治咧系大过天啦，或者系会影响个投资啦，但系大到呢啲贝罗德集团咧，其实调转中国方面，包括上海市，真系咧当佢咧系财神嚟嘅。而家你咁样去抛售咧，其实系会影响到成个佢陆家嘴啊嗰啲咁嘅楼价股价。近期 Donald Trump 提出嗰个黄金签证啊，每个人$500,000咧，即刻啊，上海、广州啊嗰啲美国啊领事馆啊， 排长龙啊， 全部啊排长冇得排啊，啲丑派晒啊，嘛上半年啊7月前嘅丑全部派晒，跟住咧下半年咧就唔知几时会有遥遥无期。即系上海同埋广州啊，有大把人有$500,000啦，系嘛？全部排队啊，希望可以攞到呢个 Donald Trump 认证嘅黄金绿卡签证。嗱，呢个咧就系中国人嘅真面目啦，系咪？ 点解贝莱德喺上海出售中港汇大厦？你咪问翻你自己咯。动态清零啊嘛，2020年啊嘛，包括嗰阵时上海市委书记而家做紧总理个李强。是你亲自執行的嘛，那阵时上海好多外商好多外资已经叫你唔好啦，叫咗你唔好啦，你话系压倒一切啊嘛，坚持到底啊嘛，而家咪种瓜得瓜求人得人咯，点样叫在商不言商呢，系咪你嗰阵时啊你諗出呢条天才绝窍叫做动态清零，系咪你系应该攞奖㗎嘛，攞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可以赶晒啲外资走。人哋英國同埋美國叫與病毒共存，包括新加坡，你係要包拗頸，最終你咪同銀紙拗頸咯。啊，食豬紅屙乜乜，呢啲係好自然嘅邏輯，呢個就叫做商業邏輯啦，係咪？ 中国香港特区就是你看上海外资咁订货，恭喜你是融入大湾区的中国香港。我不知道太古啊，其他嗰啲万国宝通啊，或者叫 Marriott 啊，嗰啲几时订货啊？同埋用乜嘢价格订货？我净系知道有一位，我净系知道有一位姓汤啊，佢叫做中国嘅爱国地产商咧，佢猛话啊，啲地产会升噶啦。啊！你點解俾魚血走曬就啱啦？佢好似最近都訂貨喎，係嘛？ 冇錯啊！ 豪宅啊，呢啲係中國人嚟啊！我要強調啊，係好愛國嘅中國人。 嗱，唔止佢啊！嗱，阿湯生咧係紀惠集團噶嘛，咁其實頻頻沽貨，除咗沽咗南區中坎角道68-670號嘅豪宅之外，亦都將呢個總部集團啊嘅灣仔。全层嘅写字楼同埋金钟嘅远东金融39楼全层套现5亿啊，佢比贝罗德都仲狠啊，即刻走啊！咁而最近连佢自住嘅阳明山庄亦都话放声气，就放售2亿。记者问佢：，诶、哎，系咪阿汤生等钱使啊？呢句我作嘅啫。咁啊，佢话咧两个人住太满啦，所以咧要放售佢2亿豪宅。 住咁大间屋，两公婆太闷啊，系咪啊？ 好嘢，答得好啊！系啊，乜你之前咧唔系两个人住嘅咩？你一屋两妻嘅咩？你住咗咁耐， 定系四个老婆咩？你今日先知咩？ 而家你先知两个人好闷咩？交好大咩？ 你系身为爱国爱港好多嘢讲嘅，你阁下系香港啊嘅地产经济嘅定海神针，你带头订货。即有如贝莱德带头订呢个上海啊，呢个最大嘅物业，会唔会影响其他外投资者嘅信心呢？人人有样学样啊，你系咪啊间接或者直接危害紧中国香港嘅经济安全？ 梗系会啦，我质疑佢恶意抛售。 我认为系咯， 系嘛？ 系咪恶意抛售呢？你有冇在商言商呢？你喺呢个时候，你有冇顾及到李家超特首搏命喺度叫外资嚟投资啊？啊！呢啲咁嘅呼声咧，点解你喺度排逆水咧？ 嗱，你啊，系啊，汤生，你套咗现五亿唔紧要，生意系有买有卖嘅。咁我就问翻佢，你揸住嗰五亿有冇即刻投入翻去投资其他个地产项目咧？嗱，如果你有， 流去边咧？ 都情有可原。但如果你走去转美金嚟赚息啊，又或者系放咗喺外国嗰啲离岸户口咧，咁我就质疑啦。咁你系咪咧？ 咁啊要交代 香港咧，系咪恶意放售咧？系嘛？用 大公 报评论嗰啲字眼 跟进下啦，系咪啊？ 系咯， 啱啱啊？咁而家好多人眼金金及住，如果李生卖咗个1400亿啊，点使啊？系咪要捐翻出嚟？你嗰5亿系咪都要带头捐翻啦？捐翻20%出嚟啦，唔好多啦，系嘛？而家中国香港特区咁多穷人，系咪先？系嘛？你又向李嘉诚学习啊？人哋有个慈善基金啊嘛，啱唔啱啊？啊，所以咧嗱，而家倒数紧。啊！而家全香港、全世界喺度睇住中国香港特区呢个自称嘅国际经贸城市，喺度最近咧嗌破喉咙打锣咁咧叫资金翻嚟。而家条命咧喺你嗰树， 而家冇啦。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其实都太迟啦。 冇啦，冇啦， 讲咗你噶啦。 嗱，因为中方都系陷于一个两难嘅局面。嗱，如果佢呢一刻，佢出到嚟，外交部发言人又好，商务部长又好，喺度喊打喊杀咧。万一4月2号真系完成咗交易，咁啊兜巴刮，咁就面子何存呢？而家唔出声，由佢直去，一路直去，又会觉得嗰啖气咧就落唔到。不过我用翻个即系反向嘅推演咧，就系、是、如果而家中方咧都唔出声嘅时候咧，呢、這个交易咧就应该搞掂咗啦，即系阿李生就会成交。因为如果而家仲出声，做到过两日之后咧，俾人打面咧，咁样就无谓自取其辱啦，系咪啊？咁宁愿唔出声，就当系啊，就系尊重阿李生嘅决定，或者系咧，好似个外交部发言人讲呢个系咧一个商业嘅行为，你问翻相关部门，唔关我事，咁啊当系自己咧就置身事外，咁都仲保一个咧面子，啱唔啱啊？ 系啊。咁而家咧，點解會傳出消息又由特區政府出面同埋長毛傾咧？啊，呢個由中國政治嘅角度，係咪有人啊穩定啊落台階咧？萬一傾唔掂，長毛博取邊個咩鑊咧？當然唔係李嘉誠啦，係最後一分鐘調解無方，交唔出啊，